撒穆耳记上第十五章。有一天，撒穆耳对撒乌尔说，上主曾打发我给你复油，做他人民以色列的君王，如今你应听上主的话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我要惩罚阿玛勒克对以色列所行的事，因为当以色列从埃及上来时，拦截了去路。如今你去攻打阿玛勒克，毁灭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一切，丝毫不可顾惜，要将男女、孩童、婴儿、牛羊、骆驼和驴一律杀掉。撒乌尔调集了军人，在特能检阅了他们，即步兵200,000，犹大人10,000。撒乌尔来到阿玛勒克城时，在山谷里设下了埋伏。撒乌尔对科尼人说，你们起来快走，离开阿玛勒克人，免得我把你们同他们一起消灭。因为以色列子民由埃及上来时，你们善待了他们。科尼人便离开阿玛勒克人走了。撒乌尔击杀阿玛勒克人，从哈威拉一直杀到埃及东面的属尔，活捉了阿玛勒克王阿加格，用刀杀尽了其余的人民。但撒乌尔和军民却怜惜阿加格和最好的牛羊、肥美的家畜和羔羊，凡是美好的，他们都不愿毁灭，只把一切不值钱、不要的牲畜毁灭了。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撒穆尔说，我后悔立了撒乌尔为王，因为他背离了我，没有遵从我的命令。撒穆尔感到不安，整夜哀求上主。撒穆尔清晨起来去见撒乌尔，有人告诉他说，撒乌尔去了加尔默尔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然后回来经过这里，又去了基尔加尔。撒穆尔来到撒乌尔那里，撒乌尔就对他说，愿天主祝福你，我履行了上主的命令。撒穆尔就问说，怎么我耳中听见有羊叫，有牛鸣？撒乌尔回答说，那是从阿玛勒克带回来的，因为人民爱惜那些最好的牛羊，好献给上主你的天主，至于其余的，我们都毁灭了。撒穆尔对撒乌尔说，住口，让我告诉你上主昨夜对我说过的话。撒乌尔答说，请说吧。撒穆尔说，虽然你自以为是最微小的，你岂不是已成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？上主不是曾给你复油，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吗？上主派你去打仗，曾吩咐你说，去剿灭那些犯罪的阿玛勒克人，攻打他们，直至将他们完全消灭。为什么你没有顺听上主的命令，只顾急忙抢掠财物，行了上主不喜欢的事？撒乌尔回答撒穆尔说，我的确听从了上主的命令，走了上主指给我的路，擒获了阿玛勒克王阿加格，毁灭了阿玛勒克人，但是军民由当毁灭的胜利品中选出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尔加尔祭献上主你的天主。撒穆尔回答说，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，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？